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集，谢金兰心都提到了嗓子口，她第一次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。但看夏侯恋一副十拿九稳的模样，不愿被他比过去，也撑着胆子装作毫不畏惧。他跟在夏侯恋的身后，眼睛在书房里逡巡，打量起四周的摆设来。屋里正中间挂了一块匾，上书扫夜山房四字。谢金兰斥了一声，谢金涛如此人物当真是玷污了这么清雅的名儿。桌子上摆了乌金砚、辽毫笔、安徽泾县的上等生宣，他小心地摸过平坦柔软的宣纸，心里泛起阵阵艳羡。他站在原地犹豫了一阵，心想要不要抽几张回去，反正谢金涛那个不学无术的蠢材肯定发现不了，想了半天还是作罢。谢金涛发现不了，他的下人可能会发现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。夏侯恋找到桌上一摞书，抽出里面的《礼记集解》，果然和他们在藏书楼拿到的是一样的封皮，都是谢家修文堂自己刻的本子的封皮。夏侯恋把假的《礼记集解》放在最上方，拿走真的书，招呼谢金兰走了。谢金兰一看就明白，夏侯恋打了歪主意。夏侯恋摇头晃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 今儿我进府的时候听丫鬟说，明儿老爷就回来了。你这假正经的爹最重儿孙学业，你猜他回来有一件必干的事儿是什么？ 谢金兰心领神会，胸口一热，嘴上却不愿意成夏侯恋的情，道： 净想些馊主意，还不一定奏效呢。 夏侯恋灿然一笑： 那咱们就走着瞧。 夏侯恋认床，一晚上没睡好，天蒙蒙亮就起了床，推开门一看，见谢金兰那屋亮着灯。夏侯恋端了杯茶水进去，只见谢金兰坐在桌前捧着书卷，桌上的蜡烛快烧到了底。这小子该不会读了一晚上没合眼吧？夏侯恋猜的没错，谢金兰坐了一晚上，以往他捡来的书要么缺页少角，要么被谢金涛写了许多七扭八歪狗屁不通的批注，这是他第一回拿到这么好的书卷。读了一页，能读懂的就细细品味，读不懂的就生嚼硬背，硬是看完了大半本。他饥渴的像一个久旱逢甘雨的穷人，恨不得把整本书囫囵吞下去。夏侯恋没敢打扰他，悄悄出了门，从厨房里顺来一个托盘，端着托盘假装成做事的下人在府里头闲逛。一个好刺客的首要任务是熟悉地形，规划出最好的刺杀和逃跑路线。他小时候跟着娘亲下山，便追在娘亲后头勘察四周地形，虽然有伽蓝暗庄提供的地图，但街道沟渠、水井暗仓，娘亲每个都要亲自走一遍。谢府大得很，起码有五个伽蓝这么大。夏侯恋走了好半天才摸到外墙，趁四周没人翻出墙外，刚落地就被一只大手捂住嘴抱起来。夏侯恋扭头一看，竟然是许久未见的段叔。夏侯恋激动起来， 一定是段叔来给他派任务了。 小子，在里头没爱抚了吗？哼，瞧你这猴样，当了人家小厮还不安分，爬上爬下的。 段叔揣给他几个包子让他吃，自己点了烟杆，嘴巴一张，吐出几个飘忽的烟圈来。 说，您快说我要刺杀谁，我保准杀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。 就你这熊样还杀人？保住自己的小命就不错了，在里头安分点，别给我惹事儿。叔还有活，得去北直隶一趟，你娘去了西域得大半年才回来。你在这好好的，有麻烦去找府里的一个搬柴火的老头。 段叔塞给他几两银子，叮嘱道。夏侯恋脑筋转过弯来了，怒道， 不是吧，您不是说我这回成了就给我挂牌子，感情您是给我找了个地方晾着，让我别碍您的事儿。 挂什么牌子，跟妓院娘们似的，你以为给你挂上牌子你能落上好？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没进人家身就被骗成肉脯了。 段叔戳他脑瓜子， 你这孩子，让你待着是为你好，你以为干我们这行很容易？ 我想成为我娘那样让人闻风丧胆的大刺客。 段叔摇了摇头，看了夏侯恋半晌，叹气道， 哎，你也大了，该给你说点实话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娘这一趟是去干什么？ 刺杀西域大转轮王，我都知道，我看过他的文书，此人善使机关毒术，旁门左道，一手开山刀舞得出神入化，可那又怎么样，落我娘手里照样死得明明白白。 那你知不知道伽蓝派去的两个刺客都折在此人手里？西域路远，风沙难测，情况不比中原，你娘虽刀术卓绝，这一去也是九死一生啊。 段叔难得的敛了玩笑的神气，一脸严肃，看得夏侯恋心里也忐忑起来。 这人命买卖向来是脑袋悬在裤腰带上的活计，多的是以一命换一命的刺客。我问问你，你在伽蓝可曾见过年纪超过40岁的刺客？不是因为咱伽蓝不收年纪大的刺客，而是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活不到那个年纪。 胡说，我娘不一样，她20岁就登上伽罗罗之位，金刀门门主，朔北风雪刀传人，哪个人不是江湖一霸？遇见我娘还不通通人头落地？ 哎，行，你娘厉害，我不跟你争了，反正你自己几斤几两重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。哼，你现在这刀法砍砍山鸡野兔还行，兴许能对付对付老虎豹子什么的，刺杀就免了。哼，叔跟你打赌，凭你这水平上沙场保准活不过20岁。你娘把你托付给我，你要是敢作死丢了小命，别想老子给你烧纸。 段叔说完，戴上草帽，扛起墙边放着的货郎架子，转眼成了个走南闯北的卖货郎，任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湖刺客。夏侯恋看着他的背影，那是个肩宽体壮的汉子，粗布衫子掩不住他厚实虬结的肌肉，当他拿起刀就是精悍绝强的伽蓝刺客。他曾经千里追杀当朝首辅，锦衣卫把客栈围得密不透风，第二天早上小二推开门，却只看见一具无头尸体，无人知晓他是如何潜入客栈，又是如何取得首辅项上人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